好啦，首先呢就多謝大家，就係過去呢都相當支持喺呢個城寨呀 Patreon 開咗張之後呢，咁而家睇一睇先update到啱啱呢一個呢一分鐘，咁就4371人，咁就好多謝大家支持， 好快 4371人咁樣。咁就如果大家睇緊節目嘅就即刻上去啦 patreon.com靠卵聖寨，咁分三個 tier 嘅，就用美金計嘅，其實$10、$20、$30。咁有啲人咧就喺度留言，我琴日都睇到咧，就話$10美金係咪好貴啊？咁其實$10美金一個月咧，就即係$78港紙一個月。咁大家記住啦，$78港紙咧，我哋咧實收咧就你大約扣除嘅 手續費 ，Patreon 嘅手續費嘅話咧。咁就冇咗12% 度啦。咁我哋實收咧就係$78裏邊，大約就係68.6。咁68.6，你除開就30日一個禮拜咧，我哋計過啦。我做節目即係未計你啊，淨係計我自己咧，就係呢個28小時一個月，28小時就平均一個鐘頭所收入。就如果你是給$10的話，其實你是給兩個多人錢我的。那貴不貴，我相信就大家自己決定，我覺得很簡單，你支持$10就可以，$20就可以，$30就可以。那我見到有些都是支持$30的，我都很高興，因為你見到的就是自己那個的努力是得到別人的認同，這個是最重要的。那因為呢免費媒體呢，就我們都經營了6年了，其實免費廣播。咁喺呢個6年裏面咧，就有好多聽眾係由第一集《奪命撈鬆》開始，甚至有啲更早喺 D100嘅年代已經係開始聽呢個節目。咁然後一路嗰陣時就唔係叫《奪命撈鬆》嘅，都係叫撈鬆啊，唔知叫咩撈鬆。咁就然後一路到呢個城寨開台，我哋堅持就係免費廣播嘅原因就係希望想多啲人聽嗰陣時。咁但係隨住呢一年咧，其實我哋大約頭嗰4年咧係收入係好少嘅，因為咧當時睇嘅 page view 唔係咁多，咁誒廣告分帳亦都自然就少啦。好啦，到開始多嗰陣時咧，首先就俾 YouTube 封殺咗半年，話我哋侵權，唔知點解。咁然後冇耐咧，就去到2018年咧，2018年尾2019年開始咧，就經常出現黃標啦。我上次在 2018年 2018年尾，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我都講過，即係上次你同阿宇飛同埋我三個人做嗰時候，我話我哋嗰啲節目根本上同武漢肺炎被封殺係冇關嘅，即係因為譚德塞見完 Google， 譚德塞見 Google 之前見過王毅，其實 王毅哦， 係啊，係向王毅承諾會處理嗰啲網上嘅言論嘅，係咁樣，然後見 Google。咁就結果當然就令到大量台灣啊其他華文嘅 YouTuber 受害啦。咁好奇怪，你知唔知嗰一集我喺 RFA 同你做完之後，你記唔記得我咪攞咗樂偉玲嗰段黃標出嚟講嘅？結果我最近上去睇一睇，即係 roll 翻落去，竟然全部變曬綠標喎！ 即係嗰集變咗綠標啊！ 嗱。原本那集呢，樂偉玲李新那集，我就說地方督府大員治港，那一集呢就遠在武漢肺炎發生之前的，其實那我想大約武漢肺炎，樂偉玲應該幾時來的，應該就是2019年的年中 一月到啦， 一月啦， 我記得好像一月到的， 是 before 肺炎之前的，我覺得即是肺炎 不是12月 咁上下， 一月初 12月咁上下的， 我記得啱啱好呢就是搭正和這個台灣大選是同期的， 同期的， 是 的，是的。咁就當時我就用呢個嚟做例證啊嘛，證明 YouTube 封殺城寨根本上就唔係因為武漢肺炎。 係。 咁奇怪在嘅地方就係當我哋討論完嗰集之後咧，我好耐冇留意啦。 突然間放山翻， 跟住我翻去轉頭，點解見到樂偉玲嗰度全部綠標嘅咧？咁樣。 O K。 咁你話如果係機械人做嘅，我想問一下。 啊。 機械人有聽我哋 RFA 嘅節目咩？然後跟住可以放生翻咩？跟住唔係喎，你以為放生啫喎？而家係清查我哋2016年所有呢啲節目，不斷收到 email 啊 ，YouTube 就話呢啲節目你唔會有任何嘅收入等等，連嗰啲安靜啊嗰啲講，以前我哋其中一個主持人講嗰啲心理學嘅節目，都係出現呢個情況嘅。 咁所以我就話咧，隨住香港嘅言論自由環境變差都好啦，無論我諗得幾理想都好咧，始終都要面對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咪 sustainable？ 你係咪城寨可以可持續落去？我當初定立個目標，希望可以捱到十年，結果而家捱咗六年啦。即係話，如果我目標係十年嘅話，我係假設靠 YouTube 嘅廣告收入，但係我都唔會掩飾啦。而家我都公開講啦。YouTube 廣告收入跌到得翻六千幾蚊一個月，由八千幾蚊跌到八千幾蚊已經係食焦噶啦。其實燈油火蠟租金，這個其他嘅 operator 開支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就唯有就轉去呢、這個，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喺阿黃標事件之後，阿老蕭喺 Patreon 啊、於飛啊、阿吳志森啊等等喺嗰度開嗰陣時候，好多人都叫城寨開嘅。其實，咁當時我記得我都講過，我希望係即係一路我嘅理念啊，都係希望係可以 reach 到多啲人。咁但係而家終於要面對現實，就係、是、咧，如果你要行更遠嘅路咧，你如果為咗一個咁樣嘅理念去堅持落去咧，可能最終捱唔到落去，咁點咧？咁所以咧。就 Patreon 咧，就係上個禮拜我哋先 set up 嘅，啱啱喺復活節假期嗰陣時候。咁真正宣傳就係琴日，我喺節目裏邊就呼籲大家去登記呢個 Patreon。三個 tier 係用美金收費嘅，大家自己決定你可以支持邊一個 tier。最貴嘅其實$30都係講緊$200+嘅啫，都係$200+。咁如果你覺得，是值得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呢是全力支持我，希望城寨可以一路繼續為大家去分析這個時事，還有是就著這個形勢的發展去提出我們一些看法。因為呢這個的動態的評論是很重要，我覺得始終報紙的靜態評論很多時候那個時即那個新聞發展緊的時候就要需要一些動態的評論去推動嗰件事嗰、那個發展嘅方向 喺度噶嘛， 係啦，嗰、那個發展嘅方向係介入嗰個現實政治裏邊、 啊，即係所謂大風向啊，即係呢個連 登所講嘅大風向，咁就係介入嗰件事裏邊嘅，其實，咁所以大家希望上去 Patreon 用少少嘅時間去登記成為呢個 Patreon 嘅會員。而香港的形勢亦都事實上在言論自由的環境是越來越惡劣的，你看到港台因為這個一個提問向世衛的一個高級管理人員，這個加拿大的這個 Bruce Otwood 一條問題就搞到整個港台受壓，連梁家榮都要受壓，那麼就政客就抽水啦、上位啦，為了實現政治野心就出賣港台啦、邱騰華啦，那麼大家目睹的這些事，那麼大家看到我在上個禮拜已經開始幫呢個《蘋果日報》訂閱宣傳。點解咧？咁大家看到阿馮希賢喺個專欄都有寫，阿林日希都有講，其實因為大家都看到呢個不受中共權力控制的媒體危如累卵啊！ 係 《蘋果日報》都係面對嗰個問題，就係當佢一轉 subscription 嗰陣時候，一短時間可能去到80多萬，但係就出現咗一個 滑波啦， 滑波啦開始。咁當然亦都係同佢嗰個俾錢嘅方法比較愚蠢有關啦。當初嗰陣時 係啊，佢嗰陣時夾硬擺街站， 仲要擺街站幫人搞咁。咁而家終於就撥亂反正，就係 download 咗蘋果個 apps 之後咧，一 click 右上角嗰個訂閱蘋果就可以搞掂啦。咁呢個如果舉手之勞大家都唔做嘅話咧，就冇得怨啦。正如我哋就係話，大家不斷叫我鼓勵我去轉去 Patreon， 如果轉咗去，其實都冇人去支持嘅。可能根本冇辦法一路 run 落去嘅，咁亦都冇得怨啦。其實，我嘅目標其實好簡單，我哋而家 YouTube 裏邊咧，followers subscriber 啦，即係訂閱我哋城寨 YouTube 頻道嘅咧，大約24萬度。咁我希望有 10% 嘅人，我只係希望有 10% 嘅人係可以成為 Patreon 嘅支持者。咁至於你哋願意係支持嗰、那個，貨金是多少呢，就大家自己決定。當然對我來說當然是越多越好啦。但我想很多人都是因應他們自己覺得，我覺得是你們覺得值多少，其實都是一個自由定價來的，我覺得你覺得值多少呢， 即是打賞這樣， 又或者等於你去即是看一套戲， 你付出的价钱可能是100元，或者你订阅这个 Netflix 的频道一个月可能60多元这样。 嗯。 那你带来的对你那个的你的满足你消费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是有不同的程度的差异。那 10% 可能我自己是定得比较理想的，其实希望可以做得到。那 10% 的意思就是20000人。 嗯。 那在 Patreon 来讲也都是一个挺高的指标来的，这个是。如果做得到，我觉得这个也都可以变成就是有更大的力量。在今后香港这个情况，包括面对将来的更恶劣的形势，大家看到的其实。選舉前、選舉後，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即係除了由抗暴到抗疫，更加多的社會參與，不係淨係一個節目、一個網台咁簡單。我覺得，我想慢慢我哋已經係變成一個社群，而呢個社群裏邊咧，亦都係有好多社會參與嘅活動。咁譬如由抗疫開始，我哋派物資啊，幫打印呢個 3D 嘅淚罐啊，到而家我哋派嗰啲嘅 PP 嘅片俾醫護啊，咁啊好多醫護嚟攞其實。因為啱啱我哋節目開始之前咧，都去到7點鐘咧，係嗱好多醫護上嚟。咁我哋而家派咗差唔多超過800個嗰啲公仔頭，咁就可以掛喺個心啊。我每一個上嚟我都講，我話你哋捐唔捐錢唔係重點嚟嘅，你可以攞多啲翻去俾自己嘅醫護朋友添。咁啊完全唔收費，最緊要咩？你帶出嚟。因為呢個係一個表態嚟嘅，其實當你見到林鄭去抽許冠傑水，跟住嗰啲核突官個個一個喪屍喺度拍手掌話撐醫護，你就知道咧政府而家呢啲係用緊一個民意戰，係打緊一個民心戰，更加需要咧我哋要去表態。我覺得如果唔係咧，林鄭就食住呢一個疫情，群眾運動停咗，禁聚令出現。警方可以隨時濫權的情況呢，就令到反送中整件事就當 finish 了，我覺得佢。咁所以呢個表態都係緊要嘅。如果大家攞咗呢個Pepe 嘅pin嘅話咧，咁我哋而家做緊另外一款嘅，係連珠嘅。咁啊，連珠咧直情係有個黃帽喺個頭嗰度，好得意。 啊，係咪啱啱有連狗添啊？我啱啱見到有連狗喎，好似。 連狗連珠都有嘅。咁遲啲我哋都會咧係醫護的朋友，你只要有證件上嚟，我哋就會送俾大家。咁亦都係承載我哋一路呢幾個月嚟咧，由反送中一路走到而家公民抗暴到公民抗疫。咁跟住好快就到九月前嘅選舉咧，我哋都有好多 剩翻5個月嘅咋， 係啦，要好諗啊。其實因為你睇到而家形勢絕對唔樂觀。咁啊，開始我哋想講一講郭榮亨呢單嘢，其實咁就係令到大家點解？即係會唔樂觀咧咁嗱，我記得我哋上一次我哋有討論過，我私下問你，我話點解啲人而家咁多人插呢個楊岳橋嘅咧咁樣？ 係， 我記得嗰陣時，我哋喺休息嗰陣時，我哋討論過呢個問題。 好似係 嚇，咁你就話，佢就叫做咩啊？威一時就插一世啦咁樣。 因為佢好多時候 講到咁大係咁樣，係啦。 楊岳橋好多山弊啊， 講得大一陣咁樣，俾人捉住嚟砌啦。 即係尤其係佢嗰陣時補選啊， 楊天琪嗰陣時 係啦，200補選咧。咁其實佢就係確實佢嘅演說其實係 OK 嘅，其實係比好多即係老泛民嚟講咧，我 有煽動力。 嗱，佢有煽動力，同埋佢而家啲新一代嘅公民黨人咧，其實係比較留意個網嘅，其實係。即係如果你話講嗰個民情嚟講咧，起碼網上面嘅輿情咧，其實佢哋跟得夠貼嘅。嗰陣時你記唔記得阿楊岳橋咧，仲專登喺嗰個 Facebook 嗰度拍好多片嘅，即係咩8-0辦公室啊咁樣樣，咩8-20辦公室啊之類嗰啲乜嘢，佢出好多呢啲嘢嘅，其實係。咁變咗其實。就算唔係佢哋都好，其實佢不嬲咧，佢成個公民黨佢後面咧有條 team 咧，佢哋搞網上面嗰啲 page 啊，其實好積極嘅，其實係。 佢算係比傳統，即係我哋叫做以民主黨、公民黨呢啲傳統泛民嚟講，就比較貼近呢個網絡時代嘅年輕人啦，咁樣。咁嗱，跟住冇耐就輪到阿陳淑莊啦，我覺得，即係究竟楊岳橋發生咩事？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掌握㗎。其實因為 楊岳橋就係因為佢嗰陣時佢講好多 講得行 啲山弊，係無以為繼嘅山弊，即係譬如好似話 over my dead body 嗰啲啊 ，over my dead body 啊，同埋就係話咩有案底會令人生更加精彩啊。 嗰個係俾建制派 cap 出嚟搞嘅啫。 一嚟啦，二嚟除咗建制派之外，你見到呢一、這個 本土派都喐佢， 本土派都喐佢嘅，係啊，即係都攞呢兩個山崩嚟攻擊佢都好犀利嘅，其實係。 咁嗱，跟住咧就上個禮拜就陳淑莊啦。咁、陳淑莊嗰件事就更加無厘頭，完全 out of proportion， 我覺得。咁咧佢就喺一個嘅應該係食肆定酒吧嚟嘅 酒吧。 酒吧已經是沒有營業的了， 是啊，拉了一閘的嘛， 拉了一閘的了、在裡面就是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去跟那些業界的人開會、就是說在這個的政府的禁令下面，即、就是不准他們開門、要怎樣談賠償方案呢，這樣、就先就被這個的建制傳媒就嚼他，就說他違反這個禁罪令，然後在這個立法會好像在財委會的特別財委會會議裡面、就嗰集嗰日嘅 meeting 應該就係講好似食衞局嗰啲 meeting 嚟嘅，陳肇始去噶嘛，咁就成班建制派就不務正業，就唔討論呢、這個食衞局嘅開支嘅問題。本來咧 special FC 咧就係、定咗就嗰個負責嘅我哋 control officer 叫做個負責嘅官員喺佢下邊名下嘅 item expenditure item 咧、去進行討論嘅，係咁嘅應該係。結果成班友就走去嚼呢個陳淑莊，就講到甚至要紀律處分佢咁樣嘅喎。其實，咁我想話，喂，大佬黐線嘅喎，成班友真係，即係去追擊陳淑莊嘅力度啊！咁當時我就判斷咧，呢個係選舉行為，係嘛？ 唔係，咁佢而家好明顯啦。你去到一個禮拜之後，你見到點解喐啊？呢、這、一個陳淑莊其實就係想連消帶打，係、將所有公民黨嘅人咧，即係其實係一拼去，即係去。批鬥佢攻擊嘅啦，其實係咁啊！你見到今日好似呢兩日啊，即係你見到咩華記茶餐廳仲話向呢、這、一個大律師公會投訴，就係呢個公民黨三大高層，即係包括就係阿梁家傑啦，係咁同埋阿即係陳係啦陳淑莊啦，同埋阿楊岳橋啦，呢三位啦，就話佢哋係即係佢又即係違反咗呢一個大律師啊嘅行為操守啊之類嘅嘢，咁、即係都係一啲言行嘅問題嚟嘅。主要就係話，如果你話講阿梁家傑咁樣，咁佢就話某個，因為佢參與過某個港大嘅論壇，就話佢咧，佢其中一句説話就話咧，有時暴力係可以解決到問題嘅。咁因為呢句説話啦，咁就話其實佢就違反咗呢一個大律師嘅操守啦。咁跟住楊岳橋就係佢講咩咧？就係講頭先嗰啲所謂三弊啦，就係話咩有案底令人生更加精彩啊呢啲咁嘅嘢啦。咁而阿陳淑莊就係其實佢呢個限聚令嘅事情啦，其實就咁即係當然呢三樣嘢，除咗你話阿陳淑莊呢一樣嘢最新鮮之外，其餘兩件事都係喺嗰個哇，即係你係專登去。去洗去起底啊！攞翻以前啲舊聞啊，然之後一齊去做一個咁嘅總攻擊。咁你講楊岳橋嗰、那個，咁啊頭先我都講，即係其實呢啲嘢，即係你最多咪就係貪一時過癮講出嚟嘅。 唔係我覺得就好簡單嘅啫、啊，即係威一時砌一世啦，好似你咁講。我記得當日你嘅反應就係咁嘅，同我講。係 啊， 就係、是、大家都知道楊岳橋嗰種 style 咧、就是，就係即係錯行曬嗰陣時咧、啊，就永遠都講大都講多咗。係咁冇辦法，呢啲就係從政嘅人咧，好多時嗰個所謂火候啊、收容啊等等。 即係同埋佢成日講嗰樣嘢就係話咩？佢嗰陣時參選嘅時候就係講啦，法即係其實佢係即係佢同阿梁天琦去即係去辯論啦。喂，咁梁天琦又覺得喂而家法治都冇噶咯喎，其實就咁佢又講一樣嘢，唔係嘅，法治仲有險可守嘅。咁即係其實你知道呢兩年嚟又一地兩檢，又即係人大釋法，已經去喂。你手無可守嘅咯，點樣仲有險可守呢咁樣樣， 所以佢就 一次又一 dead body， 係啦，一次又一次咁樣俾人問，咁其實佢都冇正面回答過，究竟點樣無險可守咧？咁你個 dead body 又去咗邊咧？咁啊，好多人咧都會咁攞出嚟去問佢嘅，其實就係、是、咁變咗，喂，確實佢係無以為繼啊嘛，呢樣嘢係咁，所以你。即係既然你呢兩年法治係咁倒退，咁你個 dead body 又冇講咗冇件事咁樣樣，咁自然就會俾人哋喂抽出嚟講噶啦，成日都係咪先？ 我成日都有個基本嘅態度嘅，我都同大家分享下。即係如果係同路人啊，我覺得嗰、那個批評嘅可以批評，我覺得唔係同路人唔可以批評，但係我覺得係要。睇睇嗰個嘅時機，係咪嗱？譬如我哋批評嗰啲左膠， 鬱源國勇，即係何適瑩同埋呢個黎明。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你而家基本上係中共咁樣殖民香港，同埋成個中共嘅政權壓迫香港去到咁嘅地步，而你竟然唔係將個矛頭指向中共，而係指向我哋自己嘅一個廣大嘅微生物學嘅一個權威，而去附和呢個蘇哲安，咁就係咧，即係嗰個輕重是非不分啊！我覺得。咁所以我自己嘅睇法都係一樣嘅，其實好多時對，如果有啲人係以批評同路人作為佢嘅置業，每一日起身都係做呢樣嘢嗰啲咧，我覺得大家就要即係聽清楚佢講啲乜，同埋睇清楚佢做啲乜，係咪？即係我覺得係要有個分寸嘅。譬如楊岳橋啲內容，我覺得嗱，我當楊岳橋係同路人啦，當然係。 咪最多咪嘲笑下佢， 最多咪笑下佢 dead body 係咪？見到佢喂幾時 dead 啊？你個 body 咁啊，笑下咪算咯咁樣。咁嗱，我覺得陳淑莊去到嗰度咧，已經係成個建制派咧，係用緊呢個嘅政治鬥爭、抹黑、污名化，同埋用政治行動嚟去整佢噶啦，整人啦，而家係。好啦，到郭榮亨呢一次咧，我覺得更加去到整人嘅高峰啦，就係、是、集結官府。林鄭頭先出嚟講咗啦，話佢鐵證如山啦， 鐵證如山。 中聯辦去對立法會嘅事務指指點點，係理所當然啦。 鐵證如山呢句説話咧，好有李思琪 feel 啊！ 唔係啊，我覺得文革嗰種嘅鬥爭語言嚟㗎呢個。 李思 琪，你知唔知頭先你睇冇睇啊？係睇稿㗎，係 啊，佢睇稿。 鐵證如山係要睇稿讀出嚟㗎。係 啊， 咁我想話嗰份稿點會係個新聞官寫啊？個新聞官已經自殺啦，係嘛？係邊個寫？肯定係中聯辦寫完俾佢讀㗎啦。就係要咩啊？連特區政府保持沉默都唔得，同邱騰華一樣㗎。你想保持沉默唔得，你要出嚟表態，表態去支持呢個港澳辦同中聯辦干預特區政府內部事務。喂，你話喂，佢哋係一國一嘅代表，關心香港，對唔住，呢個唔係關心香港。呢兩條友喺共產黨裏邊係呢個部級、副部級嘅官員， 係啊， 其實係中共裏邊掌握香港權力嘅人。 嗯， 呢個就對唔住，係冇言論自由嘅呢樣嘢係。他們所說的話就是一種政治壓力，這個就是 向香港的立法會施政治壓力，所以梁君彥就立刻出來，大口狗就出來附和咯，是啊，建制派就立刻衝出來咯，這個我們是人都知道，這個就是黑社會吹大雞而已嘛，兩辦一起出聲嘛，就是吹大雞咯，所以林鄭要出來咯，說鐵證如山咯，跟著他就縮了嘛，縮的意思就是說什麼，扮比拉多金盆洗手，不關我事啊，怎樣處理就等律政司咯，我從來冇聽過議會裏邊，我當郭榮亨真係拉布，拉布係刑事罪行，咁啊撲街啦！我話俾你聽，咁你九月選嚟做乜嘢？我想話，如果拉布係刑事罪行，叫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啊嘛，因為喺兩辦嘅聲明裏邊，佢對郭榮亨嘅指控。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喎。 如果咁講嘅話咧，即係佢話拉布就等於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嘅話咧，拉布我哋眾所周知啦，拉布一個人係拉唔起布噶嘛。 係啊。 如果你真係當拉布呢個行為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嘅話，喂，咁你係咪成個泛民一齊清算咧？係嘛？喂，即係其實你係逼呢個泛民總辭喎，係嘛？即係咪咁樣 一個團伙啦， 一個團伙嚟噶咯？其實係，其實如果你係講到係話即係拉布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嘅話，你都唔需要有呢啲所謂咩即係內委會啊，佢訂立呢啲咁樣嘅議事規則啦。根本上從來啊，你即係其實你規管議員行為，即係議事 就議事規則， 就議事規則啫嘛。係 啊， 係嘛？喂，你 而家言論都好。你佢都係有免責條款噶， 係啊， 就算言論啊，你唔可以告誹謗嘅隨意，因為議員喺議會裏邊嘅發言係受到保護噶，係， 係啊， 你唔可以用呢樣嘢嚟去話佢失當噶。 喂，你人數啊，你已經佔咗絕對嘅優勢啦。議事規則你自己一改再改，喂，你都嫌唔夠，你仲要搲爛塊面，仲要打開口牌。喂，呢一樣嘢，喂，就真係你自己個人問題啊嘛。喂，你唔好叫你自己咧，你自己嗰啲建制派議員勤力啲。係嘛？喂，你自己本身有就絕對優勢噶喎。 嗱，我覺得呢件事其實係似反送中嘅喎。 嚇， 係中共中央覺得香港嘅建制派係廢柴喎。 啊， 大口狗李慧瓊成棚又唔打得喎。 係啊， 所以先至由兩辦吹雞，由林鄭月娥出嚟助拳喎，然後就鼓動呢班友去喎。如果唔係好簡單啫嘛，梁君彥嗰番説話，點解要喺駱惠寧同呢個夏乜鬼啊？ 夏寶龍 之後 先至出嚟講啫。 係啊， 佢可以早出嚟講噶。 嗯， 內會選唔到主席又唔係今日嘅事。 係咯， 都已經成幾個月啦，已經係係嘛？七月 其實 十月復會，十月復會到而家。 我見蘋果一動新聞話，喂，係咪而家連嗰啲即係小粉紅啊，連泰國仔都輸埋係嘛？所以揾你香港嚟出氣。 嗰啲就唔好衝出嚟拆就冇得講噶啦！大陸啲小粉紅 頭頭碰著啊嘛，老共係 大陸小一間，我哋主題主菜先講嘅頭頭碰著黑，想出去踢國際賽大陸。你以為范志毅就真係呢個咩啊 ？VVD 啊，真係大佬交得兩腳波咁嘅李鐵就話自己係呢個鐵衞啊，嘥氣啦，真係。是吧孫繼海就怎樣呢個英超第一呢個閘啊黐Q線啊我話俾你聽收盾啊有你份。所以我就話呢啲根本上呢我覺得佢唔係發爛渣喎。 嗯。 我覺得呢個係選舉策略。嗱由陳淑莊一路而家郭榮亨嘅李真㗎啦。 嗯。 首先打擊公民黨。唔好笑啊胡志偉就到你㗎啦。我警告了范國威的了。 是。 为什么啊假新聞丑聞性丑聞什么都准备好的了。 嗯哼。 就等几时摆上来的。为什么呢据之前一个月前建制派透露就见骆惠宁骆惠宁就说九月的选举如果泛民占议会多数这个就是政权保卫战失败了。中共定调九月的选举就是香港特区政权保卫战和颜色革命之争。 嗯。 你要从这样的高度去睇佢而家做嘅嘢，唔係攞你一兩個議席嘅。佢而家覺得你想攞我命啊！ 嗯， 你明唔明啊？佢唔係為同你爭緊一兩個議席啊！咁事實上有冇咁嘅攞命性咧？真係有嘅。 有，你 我都話啦。如果35一 plus 嘅話咧，第一件事一入去 PAPNP Power and Privilege Ordinance 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 UGL 事件，第一個國家領導人受審，梁振英。然后跟住 五大诉求 调查721唔系调查送中修例来龙去脉， 嗯， 跟住就到721831排住队落啊！嗰年嘅立法会 唔系，所以其实而家就要打击你呢个叫所谓黄色经济圈先啊嘛，即系你个功能组别，你唔可以俾你再去即系去抢， 等你执一粒先， 系啊 系啊， 你而家好明显噶， 系咁日日走去揸哥啦、啊、龙门啦、 啊，几衰格， 长期动差佬喺度啦， 咪就系前日啫嘛，呢、这、一个食环署咪讲咗咯，即系话喂，如果你哋自己系收咗呢一个传票嘅，你一个限桌令。期間你係收咗全票嘅，咁你就攞唔到政府嗰啲即係嗰啲資本身嘅資助㗎啦。咁樣 呢個新加落去喎。 係啊， 當初公布資助計劃嗰陣時係冇呢個咁嘅規定㗎喎。 係啊，而家突然間即係其實咁樣講，就係話咧嗱，如果你收咗呢啲全票嘅話咧，就等於雙倍嘅懲罰。第一層即係第一倍第一層面嘅懲罰就係你收咗個喂，你要罰咗2000蚊先啦。之後你仲要冇咗政府嘅資助，呢個係雙倍懲罰嚟噶嘛？呢個係 係啦 嚇 嗱，我就係話好多人話佢而家喐內會就係想過國歌法，我覺得不淨止在呢樣嘢。 嗯， 佢有冇呢個咁樣嘅動機咧？絕對有。有冇機會過完國歌法之後即隊23條上咧？我覺得 yes or no 睇林鄭嘅取向。 嗯， 如果政治局常委開會係傾緊特首候選人嘅話咧，咁即係林鄭短期內會落台，而林鄭短期內會落台之前就要佢搞埋啦。咁、嗯、問題而家立法會內會選唔到主席，法案委員會就開唔到啦，所有法案審議都做唔到啦。咁所以佢的而且確係有個迫切性，係要呢個終止呢個內會選唔到主席呢個狀態。但我覺得亦都唔止係咁嘅，全面打擊泛民的中間派，這個就是他選舉的策略來的。為什麼呢？你想想，我當泛民兩大板塊，一邊就是素人激進勢力本土派，一邊就是傳統泛民和李飛。好了，如果打散和李飛的話，究竟那些和李飛會不會全面倒向激進派呢？或者本土派呢？一或部分會不投票，我覺得他未必會變去藍那邊，但是實際可能就會令到他失去了投票的意欲。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這樣，即是針對你見到的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瓊那件事，警方拍片屈許智峯給錢人示威，是由警方去做的，這些政治工作 你不要说到现在未答 PPRB 是啊 是吗所有传媒问紧的其实到现在都未答啊警方拍完片将那段片给蓝丝群组然后拿来去抹黑这个许智峰给钱人家去示威喂那很明显这个就算 Even 那个煽动意图罪其实都是欲加之罪来的嘛这些事上到律政司律政司第一件事问谁当然问林郑啦林郑今天出来说他说不会干预律政司决定喂大佬那个郑若骅本来就想着撇的了跌跛的手跟住就扮病，跟住諗住翻嚟就跳船，唔去熱廚房噶啦。而家夾硬翻去北京食完餃子翻嚟，咪繼續要做污糟邋遢嘢咯。 唔係呢樣嘢咧，即係你選唔到立會，你選唔到內會主席咧，係令到呢一個北京嘅如意算盤咧打唔響噶嘛。因為其實嗱，點解要用呢一個明知阿林鄭已經冇曬政治能量噶啦？點解都仲要用落去咧？其中一個可能就係覺得喂佢。即係其實已經係哇，已經好似你成日咁講啦，喂，你已經衰到連黑人啊嗰啲都拍埋噶啦嘛，已經非常之重口味噶啦嘛，其實係係咪先？ 都已經係呢個六十路，仲要再加黑人，你諗下？ 咁唔緊要啦，咁咪做埋人獸交啦，好唔好啊？咁樣咁人獸交咪就等於廿三條呢啲咯，係咪先？即係喂，冇人係可以好似佢咁樣樣做 dirty job 可以做到冇曬底線， 做到咁 dirty。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你而家你連呢一個內會主席都唔選唔到，咁真係開唔到波嘅喎，廿三條都，咁變咗令 即係女主角願意演，但係冇辦法揾到 camera man， 唔係啊，咁點算揾唔到揾唔到嗰只女仔啊？ 係啦， 揾唔到嗰只女仔，咁你點算咧？ 使一大把周浩鼎啊，嗰啲個咩啊，民建聯嗰扎都係噶啦， 邊個話要繼續用林鄭先？只會係有阿習近平。先至會有嗰個決定權，繼續用林鄭啫嘛。如果用林鄭個最大嘅目的就係想，可能真係立廿三條啦，拍呢一個人獸交啦，係咪？喂，但係問題而家人獸交開唔到戲喎，咁啊搞到佢好戇居啊嘛，其實係。 咪即係完全唔配合咯，你明唔明啊？ 咪就係咯。 阿何君瑤嗰支水 嚇 就開曬單，即係好似拍 TVB 啲劇咁啊。以前啊，六審嗰陣時，六審你知唔知啊？開鏡之前。嗰啲監製就好衰格噶嘛，篤大條數嘛，製作費。咁啊，六審咧就要咧俾個鏡頭影一影所有 KFC。 啊， 跟住咧，譬如去新界拍，咁啊求其拖條牛行過，咁又當 KFC 費噶嘛。 係啊。 咁啊，六審就諗咗條橋喎，叫佢企定定喺個鏡頭前邊，今集要出鏡嗰啲牛同埋 KFC 影張相先，影個鏡頭嚟。 連個彩帶都準備好 埋啦，準備好曬只魚仔先咁樣。你唔好呃我啊！ 个绣球都有埋喺度咯。 即系啊，何君尧就将驴仔绣球全部带晒嚟啦，就喺山顶喺北角我都见咗几次啦，喺度签名，签签下之后，死啦！成套戏都唔连戏嘅，驴仔又揾咗，牛欢喜又揾埋，但系揾唔到个 cam man， 女主角又喺度干等， 咪系咯，咪发烂渣咯， 咪发烂渣咯，系啊，成套戏拍唔到，上唔到，咁就归咎于呢个内会。问题就系咁，你系暴龙哥，你发脾气就得啫。你怎可能將呢個偉大英明的習近平領導等同於呢個廣西土豪啊暴龍哥呢 就係咯， 係嘛？呢個叫做咩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就係呢個六八九啊嗰啲就係收人錢唔申報，但喺內會主持會議裏邊，就算你話佢主持會議有問題都好，你咪用會議常規好舉手好，用議會內部嘅方法去解決咯。我想話呢個同咩瀆職行為？跟住呢個林鄭仲要講到話鐵證如山，咁我想問一下啦，大家 follow 下林鄭，以後每見到佢都問佢，究竟主持會議失當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點樣鐵證如山咧？兩者點樣等同呢？你條撲街開開下會，全部喺度睇下 Sam 去 online 演唱會，咁係咪又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呢、我想問一下，係嘛？你都係主持緊會議嘅喎，當時重要喎、你而家係犯咗呢個限聚令喎。你不是坐在那裡做公務、 啊、 你的新聞稿都是騙Q人的、 就是、你 基本上整棚人坐在那裡看 online show 在那裡 好像沒有戴口罩有沒有戴好像 沒有、啊 是, 是啊本來在開會嘛說 開會都要戴口罩的即係你 佢戴咗都命令你除翻啦係嘛 你嗰啲你嗰啲病毒會睇你就究竟係咪開會先至會傳播嘅咩真係、 啊、我就係話咧你呢壇嘢就係狗急跳牆之餘咧佢有兩個考慮我覺得。如果實際上真係要 cameraman 埋位，要 cameraman 埋位，選李慧瓊做呢個內會主席，然後開法案委員會上法案立法會審議，揾大口狗咪得咯。 係啊， 喂， 大口狗又何嘗不是一個執男優呢？你叫他埋位他就埋位的 了， 是是，所以是不會存在要需要雙劍合璧，要呢個洛慧玲夏寶龍第一招出嚟，就竟然就係、是、哇！郭榮亨真係犀利咯，我覺得係引出呢個兩位新上任嘅兩大高手如來神掌喎、哦。 嗯， 其實唔需要嘅喎、哦。 即係其實嗱，你尤其我哋都見到倒數緊啦，下個月咧就呢一個美國呈交呢一個叫做係第一次嘅香港民主人權法嗰個叫報告啦。我哋而家又俾人哋寫嘢喎，喂，越加越長喎，呢曬係嘛？ 咪干預一國兩制，你諗下嗱， 呢個好明顯。 驅逐記者，喂，都冇人 follow 嘅喂。 嚇！ 嗰三份記者、三份報紙，《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同埋《華盛頓郵報》， 外交部啊嘛。 香港記者驅逐咗未啊？我想問。 係咯。 扮嘢喎，完全側側膊喎。 係咯。 係嘛？點解冇人 follow？ 我都話叫佢哋闖關先咯，我唔知佢哋有冇諗住咁樣考慮啦。如果佢哋去闖關而唔俾唔批嘅，呢、這個就鐵證如山啦，係咪先？ 咪咯， 啊 快啊，真係你趁呢個亞太助理國務卿落筆之前就要 是 就要闖關啊！我覺得嗱、啊，第一咁啊加埋呢、這個今次呢個兩大護法係嘛對付呢個郭榮亨咁嘅。情節仲唔係呢個嚴重踐踏一國兩制？ 係啊！ 立法會開會開成點，關你差事啊？係、 嗯、 嘛？你話關懷就要咁樣用官方身份去發個聲明叫關懷？ 嗯， 唔係啊嘛？你當我哋傻啊？真係咁，所以呢個係第二個鐵證嚟嘅喎，已經係嗱、 啊， 我覺得狗急跳牆係真嘅、嗯。第二個亦都係咩咧？我覺得佢要拉高個政治矛盾喺選舉前，呢、這個共產黨常用嘅手法 係。 佢區議會選舉咧，佢就咩咧？佢備戰，佢諗住咩咧？佢調翻轉個玩法，就係、是、guarantee 六成投票率，佢都唔會輸。所以當時啊，我所知啊，所有香港系統上報北京嘅報告，都話區議會選舉係會險勝嘅。 係， 因為佢完全估唔到投票率去到七成以上。 嗯， 而新增嘅選民，個七成嘅新增出嚟嘅選民多咗嗰10% 咧， 好勁嘅其實係， 係投去數人嗰度嘅。 你諗下，如果你話以六四比計嘅話咧，其實佢我諗佢最多都係每區而家五區啦，最多咪每區跌一隻，係嘛？即係你而家其實佢嗰個情況咧，唔係好似區議會咁樣想象得咁差嘅。如果你照翻比例去計嘅話係， 嗱坦白講，掌握香港大數據最多一定係中共， 係咁計啦。 佢每一個。動作啊！呢啲係大動作嚟噶嘛？其實今次砌郭榮亨啊， 嗯， 佢點解選擇咁大動作呢？完全唔會淨係因為議會裏邊唔過國歌法呢個考慮嘅， 啊， 佢一定係有成個選舉考慮喺裏邊。 係 好啦，成個選舉考慮裏邊就係要攻擊香港嘅泛民裏邊嘅溫和派。 嗯， 咁泛民裏邊嘅溫和派打散咗之後咧，咁嗰啲嘅飛會跌咗去邊咧？我覺得有部分可能唔去投票，部分可能去咗。本土派、激進派嗰度，但係可能更加多嘅咧，係未必去投票嘅。我覺得，即係嗰啲溫和派嘅。 係 嗱，但係係咪咁如意算盤咧？我就覺得大家唔好高估呢個文媒派嘅大佬啦。點解咧？就係呢個洛慧玲咧，佢喺內地就操控意識形態為主，就唔係處理選舉組織工作。 係 你要記住，中國大陸裏邊嘅官員係冇人識得選舉嘅。 嗯。 呢、這個同俄羅斯係好唔同嘅。俄羅斯話曬都有一個憲法下邊有一個選舉，有呢個嘅反對派，有民營嘅開放嘅媒體，所以佢哋發展出嚟嘅五號啊水軍嘅水平係高好多嘅。 嗯， 去執行嗰啲手段喺烏克蘭裏邊搞分化等等咧，都高好多嘅。但係中共嗰啲咧永遠出事，一陣間話俾大家聽，講下佢大外孫點樣出事就知。咁究竟可唔可以呢個如意算盤打得響？我都係打唔響喎。其實你由港台一路砌到落嚟咧。由23條何君堯出動去谷23條一路到而家咧，呢條極左路線咧挫極都挫唔起，你有冇留意？ 梗係啦， 因為嗰個淨係肺炎嘅高峰，大家全世界都仲係喺呢個美國每日感染幾多人、死幾多人等等呢啲咁嘅情況裏邊。 同埋我覺得而家咧就嗱，自從啦即係葉劉咧去完呢一個珠海見夏寶龍之後咧，其實你見到就係好明顯嘅嗰條嗰個即係呢一個港澳辦嗰條路線好清楚，都係依然係全面鬥爭。咁你呢兩個禮拜以嚟你發展嘅事情咧，你見到就邱騰華就鬥港台啦，咁就然之後咧阿葉劉就鬥嗰啲醫護啦，呢個真係冇人性嘅真係，喂連醫護而家好勤力咁去 抗，我諗抽咗籤㗎係嘛佢哋？ 嗱，我覺得係。其實 一人搞一飯咯。 而家每一個人都有個鬥爭， 每一個建制派鬥一個人咯。 就算係容海恩， 容海恩他竟然他自己找一个叫什么香港黑警的 page 走出来斗。这个挺无聊的。這個、好了，即你看到反而 可能大家都想在個即那個社会档案里面即自己信用档案加分。 可能是啦。反而是你会看到就是、这个、似乎现在这个夏宝龙那个算盘就似乎将何君尧和整个新民党合流。其实是。你首先你看看哪个、这个文媚的李子敬。李子敬其实他是 火拍何君尧出战。 不是、其实他是、左右逢源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上个礼拜听这个 Now 讲的，就是说现在 Now 不是 Now 是苹果讲的，就是说现在何君尧就、搞一个组织一个所谓23条连线嘛，是就是五区都有一个就支持23条的一个这么强硬的角色就出来选， 即是深蓝票。 是的，深蓝票。我觉得这一个他有根据的， 不如我哋自己組織咗一隊先， 我哋自己 截佢户啦， 冇人信。 叫做23条聯盟， 係嘛？嗱，其實佢呢個我諗，嗱，如果你話睇翻， 就揾23个盲模出嚟， 哦，可以㗎，其實，即係佢有佢喺度玩呢、這、一個，即係魚目混珠，我哋呢度玩 啊。 你唔係咁，你睇翻嗰啲民調係㗎。其實你確實，如果你睇民調咧，你嗰、那個即係藍絲嘅鐵票咧，係有一至兩成嘅，其實係。咁好啦，如果既然成個即係建制派啊。他們那個中間票其實都沒有生存價值，沒有生存空間的話，喂，其實確實何君堯要確保自己的生存空間一定是走最極端的路線的，其實、是吧？那而確實你看回最藍的一定是撐警那些啦，不過你撐警撐到好像莫華倫那樣確診，這個很少有而已，其實就是 最好笑的。我都不明白他在泰國確診跟著又變回陰性，陰性的拿臨上機回來香港又再回去確診真係諗極都諗唔明，撐警撐到咁嘅地步，你死咗佢算啦，真係。 我真係唔知點解。好啦，嗱，但係如果你咁樣計條有數得計嘅喎，嗱變咗嗱，而家似乎咧將呢一個阿何君堯同埋葉劉咧拉埋一齊嗰個就係靠阿李子敬，其實係。 啊三人行，武器都頭赤喎，真係。 你反而而家阿容海恩啊，條條揈，佢唔知佢點算啊，真係。 容海恩冇得選噶啦，我覺得。 咁啊，但係嗱，你 自己揾多幾個 Facebook page 嚟鬥都冇用啦。 反而咧，你數嚟數去咧，你而家見到反而係呢一個民建聯咧，係冇鬥爭對象嘅，冇乜鬥爭。 冇乜動靜啊，真係。 係冇乜動靜喎。似乎如果你話要即係你好似頭先講啦，你要扯高個矛盾，要將呢一個公民黨都打入埋呢一個最 激進 派、激進嘅呢個民主派嘅即係光譜入邊嘅話咧，咁剩翻落嚟嘅，即係如果係鬥爭入邊嘅即係叫做行咗落嚟嘅，喂，似乎就係民建聯喎，係嘛？剩翻佢哋， 我覺得佢會涉翻去個中間嗰個位。 係啊，我咪就係覺得係咯。 你見到阿林林當日上去力拼王之峰 嚇、前日嚇、 前日你有冇睇啊？ 有。 你覺得佢表現如何？ 嗱，佢嘅表現當然係喺度玩搭麥啦，其實就係、 搭聲咯，係 搭聲啦，其實就。 但係之峰都好似有啲投鼠忌器，可能怯於林林嘅聲勢。 係啊，唔係佢冇去玩得咁難啫，因為其實我覺得陶傑都好似話咗佢，喂，其實而家唔係好似你咁樣玩㗎啦，喂，好似你都仲喺度講，仲喺度講道理，喺度教 lecture 咩？同佢講道理冇意義。反而林林呢啲咧，其實佢就係有備而嚟嘅。有備而嚟嘅意思，其實佢咪就係、喂，你話我乜乜，我咪話翻你乜乜咯。其實 唔係，但係你留意一下喎，佢啲內容又唔係極左嘅喎， 唔係極左， 佢係插阿林鄭嘅喎。 係啊。唔係咁，佢講得明㗎。 係啊， 林鄭我都唔同意佢㗎。係 啊，所以呢條線係放咗俾民建聯㗎喎，即係話民建聯可以喺競選裏邊狂插林鄭㗎喎、你唔好以為佢唔想涉埋喺中間嗰個位喎。 係啊， 我覺得佢將郭榮亨啊，將佢哋打成為激進派之後，就由民建聯涉去嗰個位喎。 係啊， 極左勢力咪由李子敬啊、葉劉啊、何君堯啊，咪發揮呢個深藍絲嘅勢力咯。嗰條數就係咁計，我覺得 即係話。其實雖然有何君堯啊、李子敬啊、葉劉呢啲走出嚟做鬥爭，但係反而咧係掩護咗民建聯咧，就行一條康即係中間路線呢條康莊大道。 我覺得係 係啦。 嗱，我嗰日睇咗信報有條友寫一篇文章，佢話中間路線大有可為。我睇完之後，以前我啲 邊個寫㗎？乜 春咩博士候選人啊？我唔知啊。冇留意佢洗開， 唔係信報可以睇到， 因為信報評論嘅 就係， 其實我冇睇好耐嘅信報已經係，即係已經勾曬嘅信報已經係。咁嗰日因為有個 friend share 咗，我就喺 Facebook 嘅 news feed 裏邊睇到嘅啫。其實咁我睇長篇大論喺度寫，我就知佢寫俾咩人睇。 基本上就 要俾錢睇嘅喎。 唔係唔係，有人即係 keep 咗出嚟， 抄出嚟啦。咁我估計就係嗰條就係 tip off 俾咩咧？我覺得中共終於明白啦，你揾中間超人湯渣華同埋呢個狄志遠係冇 Q 用嘅，即係你揾一啲嘅叫做泛民廢佬，去轉型，即係等於一個已經係離開咗 AV 十年嘅女優再復出，又再扮美少女出嚟拍咧，係唔得嘅，真係。咁所以佢而家就直接由呢個李慧瓊子嚟去轉型成為呢個中間派。 嗯， 咁你放佢中間派，佢有幾樣嘢嗱？你諗下，曾鈺成已經一路做緊個角色噶咯喎。是吧，又说可以查警察啦，又说要重启政改啦。如果民建联只要他的定位是得到北京授权，因为选举权宜之计，喂，拿林郑来过两刀用乜嘢啫？喂，大佬横掂佢都系死，政治上系 walking dead 嚟噶啦，佢已经 小马大帮忙咯，做一个咁角色。 林郑系政治上嘅活丧尸嚟噶啦嘛，系佢自己唔知嘅啫嘛， 系啊， 系咪仲周围抽水？所以佢嗰阵尸气一感染到阿 Sam 虚，连 Sam 虚都变成僵尸啊嘛！而家 都话佢唯一一个错，唯一一个利用价值就系同个女仔拍戏啫嘛。 拍唔成啊！都话最衰系郭荣亨啦，我话就系拍唔成啊嘛！而家所有 KFA 执男全部 ready 晒啦，就系郭荣亨喺度拦住啊嘛！而家 系咯， 咁所以就搞唔掂。但系你谂下，大家要留意，所以我哋嘅角色系咩咧？我哋有用嘅，又要不断揭发呢个民建联林林啊呢啲准备向中间派转移呢啲咁样嘅策略性转移喎，要嗱佢就当然呃唔到我哋啲听众啦。但系我估好多嗰啲街坊啊、普通嗰啲系会中伏， 系 我觉得，因为曾林郑呢个系香港人嘅共识嚟， 系啊， 只要民建联带头插林郑，而林郑系冇得还拖嘅，我觉得系。是不是硬食的？ 你想想阿向太都說九成香港人都不喜歡林鄭的嘛。 喂，向太都收到風的，是不是？ 是 說完向太在大陸都蒲那麼久。 一來向太啦。 跟住還有何柱國聲呢？ 何柱國啦。 是咯，跟住你看林林你就知道什麼料了，是就是那個風向啊。 其實他不是捱得很久的，就是我想會不會是呢，九月立法會之前呢，會不會有一個叫做是一個驚喜啊，即係林鄭係會突然落台，然之後打張好牌俾民建聯。 Scenario one 啊，就係立法會嘅內會選出主席，法案委員會開會先通過國歌法。 嗯， 廿三條都未必上，我覺得。點解咧？因為廿三條上，即係民建聯送死嘅啫。 係啊， 好啦，就先通過國歌法先，然後咧就等核突嘢，其他嗰啲仲有好多嘅，其實下邊仲有好多法案同埋嗰啲。財委會不受影響，好似係 財委會唔受， 法案委員會受影響。 主要係法案委員， 主要係法案委員會係啦。咁我覺得林鄭呢只牌呢嘢係 Trump 卡嚟嘅。 係 呢只 Trump 卡幾時出咧？就一定係選舉形勢最惡劣嗰陣時。 嗯， 係啦。只要我覺得喺今年嘅六月、七月仍然有過百萬人上街，林鄭九月之前必死。 嗯。 呢、這個就係當年老董撲街，唔係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係到零四年都有五十萬人上街啊嘛，係一年之後啊。如果你諗下呢個林鄭派咗咁多錢，成個庫房差唔多燒光。如果咁樣嘅情況底下，佢仍然喺香港喺疫症未完結或者去到尾啦，仍然有過百萬人上街，佢就死梗噶咯，我覺得。共產黨就要保住個政權，就要打呢張 Trump 卡出嚟。呢張 Trump 卡，我覺得咧就適時咧就會打俾民建聯啦。 係 由民建聯去成功爭取林鄭落台。 嗯， 所以點解會傳出就係話喺之前啱啱過去嘅政治局會議裏邊係討論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嘅接班人嘅問題咧？咁點解而家會吹出嚟呢啲風咧？咁樣佢一定係兩手準備嘅，我覺得。 嗯， 如果那個政權保衛戰，你問我犧牲林鄭對中共來說其實沒有代價的， 沒什麼代價的， 他又不是某個派系的人又沒有根沒有強在內地，是不是？如果他踢他走，我想 林兆波都撇了的了，應該真的，的我說真的不是說笑的，他老公都撇了的了，不是不會立刻的，黨都不會給的，一年之後啦，這 樣那真的落井下石，對林鄭來說是 冇噶啦，佢遺臭萬年噶啦，事實上已經係李芳，佢即係佢而家仲以為自己啊復活啊，你知唔知啊？好笑噶， 唔係通常都係咁。 佢自我感覺良好啊，佢覺得自己領導抗疫成功啊，你知唔知啊？ 周圍見人啊，而家係咪表現到自己咧？哇，幾咁犀利！你見到佢嗰日抽阿 Sam 虛水，已經知道哇，呢個人係咪傻啊？佢竟然唔知道自己係嗰啲屍氣喺個口嗰度。一出嚟嘅話，沾染到屍氣都會變喪屍噶嘛？ 嗰啲烏鴉已經喺上空盤旋緊佢啦，已經 係咪？你睇下呢個李斯王朝咪知咯，係嘛？佢而家佢唔知喎，佢自己，我諗身邊嘅人都唔俾佢知道。喂，特首你變咗喪屍啦，咁都唔俾佢知喎。而家係嗱呢個咧，究竟打唔打得響咧？我覺得打唔響嘅。點解咧？因為香港人呢半年嚟咧。那個政治常識與文字的提高的取水平是相當之快。你那些所有花招呢，我覺得中聯辦的花招都不會 work 的。他最終只有一招而已，拆爛污，他叫做。拆爛污即是什麼呢？假新聞啦，假醜聞啦，這些的假 KOL 啦，網媒啦，全部一起呢就是潑污水，就令到整個選舉有那麼噁心，得那麼噁心。然後令到香港人的投票意欲降低，跟住就佢嘅鐵票可以勝出。 係， 因為佢要將個投票率撳低，一定係。咁而撳低投票率就係咧，喺俄羅斯嘅做法係咩咧？就係神就係佢，鬼又係佢，兩邊打嚟打去，鬼打鬼打到個地步，連嗰啲中間派嘅選民都生厭啦。 所以其實嗱，而家咧，你俾阿葉劉咧都玩埋，即係赤膊上陣去玩埋鬥爭嘅話咧，其實而家你變咗葉劉嗰啲啊，變咗 condom 啦，已經係。 我想葉劉就冇得選㗎啦，係嘛？ 冇得選。 佢港島佢點會仲選得到啊？ 咁佢嗱，如果佢唔選嘅話，我覺得佢又 有冇得做特首？ 佢我覺得佢唔甘心嘅喎，呢樣嘢佢唔會好似而家咁賣力嘅喎。我覺得佢唔甘心嘅喎，真係。 政務司咧？ 政務司啊，如果係， 你唔覺得佢同阿邱騰華兩個鬥搶姜嘅咩？ 如果誰做到政務司就真的可以做到這個 短期特首了，就有機會。我告訴你，你要接受一件事，在林鄭之後，香港的特首大部分都會做不到五年的，一用完拿東西 condom 又找新的，就會是這樣的。 不是，因為你現在的鬥爭路線是不變的嘛，那你一定是這樣的。 就是，他就會不斷，那些特首就變成是戰廢品，即是耗材，叫做大陸叫做即係嗰啲我哋打印嗰啲嘅 PLA 膠咧，叫耗材，即係要會用盡嘅。其實用盡之後咪劈咯。佢而家就係政治耗材嚟噶嘛，因為香港特首係中共嘅政治耗材嚟噶嘛。 係 佢咪一路選到咁上下咪換咯，頂唔到五年嘅喎，我覺得其實係將來冇一個特首頂到五年嘅喎，因為你後邊主事嗰個木偶師，係要咁重口味啊嘛。喂！你一出道就要拍呢啲咁樣嘅六十路咯，咁你點捱到三年啊？我覺得兩年體驗曬㗎啦，已經 係。所以你真係好難玩嘅，其實而家真係，唉。 好啦，休息一陣先，翻嚟講下呢個中共大外宣。 好。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發日期咧由1号到30号，不過都係送完即止。 只要下載咗人民超市嘅 app。登记做会员，去门市收多张电子 VIP 卡，就会获得出走液。 大家记得要经常消毒双手啊！